外国和地区机构媒体在6月5号到7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新闻社、共青真理报、俄罗斯报、消息报、利恩电视台、星球电视台、中心电视台、波罗的海网、俄罗斯消息网、俄罗斯行星网、在线电视世界24以及印度、老挝、中国、埃及、美国、英国、德国、尼日利亚、民主刚果等国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飞行指挥成员战斗飞行技术大赛2017进行指导的消息。老挝的万象时报和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江西药水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